痴情多少思念，痴情绵绵。春春相思，春春心，春春为难你。夜夜孤枕，夜夜醒，夜夜盼着你。我的心里思念如雨，点点滴滴忘不了你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28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天气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9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18到30度。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谢岛度假村在18到30度，妙峰山在18到30度，桃源仙谷在16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有的人头发那么油呢？有的人就算是3、4天不洗头，头发还是很清爽，而有些人一天没洗头，头发就非常油腻。这些原因主要是饮食习惯不好，喜欢吃油腻辛辣食品，就会导致机体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，甚至加剧头发出油。而洗头次数过多或过少，或者是没洗干净，也会成为发质油的原因。现在市场上各种洗发产品琳琅满目，我们很难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择合适的洗浴产品。一旦选择不正确的洗发水，头发出油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解决，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水也是很有必要的。对于北京的西单，很多人的记忆里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。记得学生时代那会儿，在西单站着吃碗酸辣粉，坐在窄小的屋子里来碗疯狂炒手。记忆里这些美好的味道，随着西单小吃街被拆，通通都没有了。但是在近期，西单这里呢，居然开了一条小吃街，这是具有老北京韵味的一条美食街，叫做约饭街。来到这儿，你会恍然有种错觉，以为穿越回了老西单。这里有各种串串、烤猪蹄、烤冷面等小吃，让人重拾记忆里那些熟悉的街边味道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